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相信，只要自己稍微用玄天功进行引导，立刻就会和这块魂骨融为一体。哪怕唐三两世为人，此时也激动得心跳加快，连握着魂骨的手也微微颤抖着。内心之中，一个声音不断地催促着他赶快与这块魂骨融为一体，以免夜长梦多。 这魂骨绝非凡品，一旦完成融合，我就会成为拥有两块魂骨的魂师，还会多一个保命或者是歼敌的强力技能。 魂骨是魂兽死亡后可能掉落的特殊物品，唐三听大师仔细讲述过它的用途和获得的困难程度，联系自己上一世的认知，他隐约猜到这魂骨的存在就相当于佛教中的舍利子，修为越高的魂兽出产魂骨的几率也就越大，十万年魂兽出产魂骨的可能性更是100%。这也是为什么十万年魂兽的魂环始终处于大陆珍稀榜首位的重要原因。可惜十万年魂兽的存在实在太少，在整个魂师界的历史上也没出现过几次。 老师说过，魂骨虽然好，但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如果摸不清魂骨的作用，就会浪费一个魂骨位置。算了，还是先弄清楚它的作用吧。 唐三深吸两口气，勉强将自己融合这块魂骨的心思压了下去，一咬牙，这才将其放到了自己的如意百宝囊之中。魂骨固然是极品宝物，但和魂环一样，不同魂骨对于魂师的作用绝不相同。魂师一旦选择与某块魂骨进行融合，那这块魂骨就会像魂环一样伴随他一生。在这方面，魂骨甚至比魂环更加霸道。魂环还有一种方法可以从身上解除，那需要以永远无法再获得该魂环为代价。而魂骨的掉落只有一种情况，就是魂师死亡，否则的话绝对无法放弃。大师在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不会有错，但魂骨对于魂师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如果不是唐三心智沉稳坚毅的话，恐怕在认出魂骨的时候还是会与他融合。就算再差的魂骨也依旧有一定的作用，总比没有好。别说是普通魂师，就算是封号斗罗也未必就全能拥有魂骨，更不用说集齐六块魂骨了。阎王铁的毒素虽然霸道，但在毒素释放之后离开血液就会失去它原本的作用，所以唐三不需要担心十年所化的黑水会对周边的环境产生过大的影响。休息片刻之后，唐三也不敢在此地久留，谁说除了十年之外不会有其他苍辉学院的人来对他不利呢？体力恢复了几分之后，唐三立刻离开了森林。为了自身安全着想，他不得不催动紫极魔瞳，出了树林之后一边极尽目力观察着四周，一边小心翼翼地返回天斗城。幸好从树林到天斗城的距离并不远，进入城市之后，唐三强忍着体内魂力的空虚感，快速地返回了史莱克学院。还没走到学院门口，唐三已经看到站在那里正在焦急等待着的小五。 哥！ 在出现不祥预感之后，史莱克学院众人快速返回学院。当他们发现唐三不在的时候，小五顿时陷入了恐慌之中，众人纷纷外出寻找，只让小五留在这里等待。终于等到了唐三回来，小五在极度激动的情况下冲势极快。如果是正常状态，唐三自然能够接住他，可现在唐三却正处于虚弱之中，小五冲势一时收不住，当他撞入唐三怀中时，两个人顿时同时朝地面倒去。幸好小五的柔韧性和反应都很快，就在两人即将倒地的时候，他一只手在地面上一撑，充满馨香的娇躯冲入自己怀中，唐三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但让他安心的情绪也袭上心头。下意识的，他将扑倒在自己身上的小五紧紧搂在怀中。这一刻，他内心之中充满了恐惧。 虽然他利用阎王铁成功击杀了十年，但为了不被十年发现异常，他也完全承受了十年那第七魂技梦魇带来的幻境。尽管紫金魔瞳成为了真实之眼，可那幻境中产生的恐惧却并没有完全离去。搂住小五，唐三脑海中不可遏制地浮现出当时小五被猥琐大叔猥亵的画面。对唐三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比这更加让他恐惧的了。紧紧搂着小五，他甚至想要将小五融入自己的体内，好好的呵护。小五也明显感觉到了唐三情绪上的变化，但是他那火热的气息已经灼烧到小五心跳加速，但小五内心的恐惧却比唐三来的还要强烈。等待的时间并不算长，可每一秒钟都是那样的煎熬。小五不知道如果唐三真的出了什么事儿，自己会怎么样。这短暂的分离令他们都深刻地感受到了彼此在心中的重要。唐三的意识逐渐模糊，但他的双手却始终搂紧小五，直到所有意识失去的那一刻也没有改变。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当唐三徐徐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宿舍的床上，意识逐渐回魂，体内虚弱的感觉已经好了许多，内力在体内机能的自行调整下已经恢复了一些。唐三鼻端缓缓吸气，催动着体内的内力在经脉内盘旋一周，这才睁开了双眼。他本身并没有受伤，只是精神和内力消耗太大，才导致了昏迷。经过一段时间的沉睡，唐三已经有所恢复。此时他才发现，自己左手一直握着一只温软的小手，那是小五的手。他正坐在床边，上身伏在唐三身边，沉沉地睡着。依稀能够看出，小五的双眼还是通红的，娇嫩的小脸有些苍白。修长的蝎子辫垂在床沿，长长的睫毛搭在眼睑上，不时轻微地颤动着。显然，小五睡得并不安稳。看着小五那柔美的小脸、漆黑的长发、皱起的眉头，唐三意识到小五依旧未从恐惧中完全恢复，心中难以克制的涌起无限怜惜。轻轻地下床，再轻轻地将小五抱起，就像是抱起了一片沙，把他放在了自己的床榻之上，让他睡得舒服一点。不知道是唐三的动作太轻柔，还是小五实在太疲倦，他并没有醒，只是在睡梦的潜意识中，双手缠绕上了唐三的脖颈，说什么也不肯放开。一切都很自然，唐三将小五轻柔地搂入自己怀中，盖好了被子。没有用修炼恢复自己的内力，在满心的柔软之中，他抱着小五再次睡去，没有一丝淫邪，有的只是无尽的柔情。小五的眉头在不知不觉中舒展，唐三心中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宁。清晨，当第一缕阳光从窗外射入房间时，小五在唐三的怀中蠕动了一下。或许是默契使然，两人几乎同时睁开了眼，又同时很快地闭上。一抹浓重的红色在小五的脸庞上扩散，唐三在尴尬中想要悄悄地松开手，却又被小五反手搂住。两人谁都没有开口，只有彼此的心跳在这异样中加快着。这时脚步声响起，两人像是惊弓之鸟一般快速地分开。顾不上尴尬，唐三飞快地从床上跳下去，披上了自己的外衣。 小五，小三好点了没有？ 唐三向小五看去，此时小五已经从床上起身，脸上那抹红晕说什么都无法掩盖。两人对视一眼，小五指指自己，再指指门，指指唐三，最后指指床，无声的默契让唐三重新躺回床上。小五深吸了一口气，平复着自己的心跳，这才将门打开。看着俏脸上红晕出散的小五，奥斯卡有些疑惑， 小三怎么样了？ 他还没醒，不过气息已经匀了很多，应该没什么事了。 哦，那就好，那就好，让他再休息一会儿吧， 我先去吃早饭了啊。哎，要不要一起来？ 你先去吃吧。 好吧。对了，大师说小三醒了以后直接去找他。 哦，知道了。 小五赶忙点了点头，这时候他巴不得奥斯卡赶快离去，好让自己的心情稳定一些。等小五关好门，唐三才从床上重新坐了起来。两人对视一眼，小五有些惊慌地低下头。唐三走到他的身边，揉了揉他的头。 我已经没事了，我先去找老师。 直到唐三走出房间，小五的心情才逐渐平复下来。双手捧着自己的脸，他发现自己一直没能看清楚的东西已经在脑海中变得越来越清晰，美眸之中流露出几种特殊的光芒和几分坚定。他带着一丝微笑，最后看了一眼昨晚睡下的床铺，这才快步地走了出去。唐三来到大师的房间时，房门是开着的，在大师的桌案上还摆着丰盛的早餐。 老师，我来了。 先吃东西吧，吃完了再说。 唐三也不客气，昨天晚上他就没吃东西，立刻坐了过去，大快朵颐。大师在这段时间内并没有发问，只是静静地思索着什么。直到唐三将桌上的早餐一扫而光之后，大师才眼含深意地看着唐三。 昨天是不是有人偷袭你？把经过详细告诉我。 是参辉学院的十年。 你说的是残梦十年？ 是的。 他那么好心，竟然会把你放回来。十年这个人一向以阴狠著称，再加上他那特殊的武魂，不论是攻敌还是逃逸都相当难缠，被列为异形控制系魂师，很难对付。 他死了，被我杀的。 你杀了他？ 经过是这样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